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7集，吃饭最不易。 他有老虎啊？ 那秦医生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他养了老虎呀。 不是，我跟他会认识，其实是因为买虎骨酒。 虎骨酒？ 陷空岛不少伙计都是做水上营生的，常年在船上湿气重，很多都有风湿。船员每次出海都会带些虎骨酒，治疗风湿和痛风是最好。原先买虎骨酒都是跟一个相熟的铺子，不过后来老板要关买卖不做了，临走时给介绍说百鬼山庄的虎骨酒很好，量也大，那是好多年前了。当时介绍了秦离生给二哥认识，都是跟他谈买酒的事情。有次二哥正好有事不在，所以是我去谈的。自那次之后就认识了。我有听说，当然只是传闻，百鬼山庄之前都是跟猎户买虎骨来做酒，但是一次被几个猎户用假骨骗了，损失惨重，所以他们在山庄里边养了老虎。 这样啊？那如果是百鬼山庄养的老虎，一个没看紧被猛兽跑出来咬死了人， 你觉得是百鬼山庄怕担责任，所以编出了天母吃人的说法？所以还是秦离生报的案，然后昨晚陈默也是被虎袭击了，他不说是为了保护山庄利益。 的确很合理啊。但是沉默功夫不弱，摆平一只老虎应该不难，很难想象他差点被老虎咬死。而且龙淼淼那人精不也说了吗，见着个女人而不是见着老虎了。 也许老虎是母的还成精了，老虎精吃人和天母吃人，我宁愿相信前者。 如果真的只是老虎吃人，那案子就简单了，比天母什么的靠谱多了。不过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 展昭倒是还挺高兴发现了这个线索，但是说着又晃了晃手里的桃木镜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也确实是如此。 我饿死了。 展昭没来由说了一句，见众人都调查的差不多了，林子里该翻的也都翻过一遍了，就拍了拍手， 吃饭去吧。 展昭八字刚出口，就见赵虎屁颠颠跑过来了。 展大人，前面有几户农庄听说丢了个人，可能就是那具尸体。 那先去农庄问问吧。农庄的人都吃饭了没？ 赵虎歪头不解，白玉堂表示无奈。农庄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小村落，三三两两的人都在屋子外边，有几个在扫雪，大部分都聚集在一起聊着什么，见有衙役来了纷纷围了上来。一个老头，众人都叫他乔伯，好像和一个亳州府的衙役认识，上来就问， 找到二掌柜的了吗？ 衙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回头看展昭。展昭上前略见了个礼，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？ 原来这个村的人都是靠着附近的林子吃饭的，他们每年夏秋会到山里摘荣果和伐木。荣果类似于一种蘑菇，可以做菜，到南边很受欢迎，而伐木主要的木材都供应给百鬼山庄，山庄每年来跟他们收两季，到了寒冬他们都会去山里收雪燕珠，卖到城里的小商铺，商铺再做成饰品往外卖。这个村因为都是一起做事，所以由大掌柜二掌柜两个人来代理。大掌柜的就是乔伯，负责跟商家谈价钱，而二掌柜的叫刘忠，今年35岁， 体力很好，且做了几年猎户，对附近山林熟悉，他负责分派大家到林子里做事儿。据说刘忠昨天早晨进山里查看，准备找出有雪燕珠的地段，然后通知村里人来捡，可刘忠走了之后就没回了。今早大掌柜的派人到林子里找，却发现了好多衙役预感出了事儿，于是报了官，只可惜那具尸体已经血肉模糊，根本无法辨认了，展昭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村民口中的二掌柜。 你们来往山里应该很多年了吧？这山中有没有猛兽啊？比如说是老虎之类的？ 没有啊，怎么可能有老虎？ 昨晚我有听到老虎叫。 这时一个声音从下边传来，众人低头一看，就见是个四五岁的小女孩，扎着两个朝天辫，挺可爱。闻言，这女娃娃的娘亲过来了。 妞妞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昨晚睡得小猪似的，上哪儿听老虎叫去啊？ 我是听到了吗？嗷呜嗷呜那样子。 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晚上天黑的时候。 展昭见这女娃胖嘟嘟的，觉得她脸蛋像个包子。众人无奈对视，那大婶不好意思的将自家闺女抱起来，跟众人解释：“ 也许是孩子晚上做梦吧，不用当真。” 展昭让衙役带着二掌柜的家人去衙门认尸体，自己则是带人在村子里转了起来。在一个牛棚里，展昭找到了一样东西。展昭会到牛棚，是因为这牛棚里有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牛。展昭长那么大，头一回见刚出生的小牛，觉得挺可爱，就过去多看了一眼。不过在牛棚门口，一个纸皮的灯笼吸引了他注意。这灯笼很小，样子古怪。展昭伸手捡起来，灯笼的手柄是桃木的，上面刻了一条百足虫，缠绕在长长的手柄上。灯笼里边半截白蜡烛已经熄灭了，灯笼没破，灯罩上淡淡的金漆画了个佛家的万字符。展昭拿着灯笼晃了晃，灯笼下边还有一串碎白色的，当中两个桃木珠子，一个上边刻着个弥勒，另一个珠子上边刻着菩萨。展昭晃了晃灯笼，看白玉堂：“ 又一件桃木宝器。”“ 这东西不一般，是驱魔或者庙里的东西，不像是一般人家拥有的。” 衙役找来了这家的主人，巧了，这家人三口，一个中年汉子，他媳妇儿，以及一个四岁的姑娘，就是刚才那个说半夜听到老虎叫的叫妞妞的女娃。 这灯笼是你家的吗？ 妞妞的爹看了一会儿，有些纳闷，看身边的媳妇儿：“ 你给妞妞买的？”“ 我没见过呀。”“ 妞妞，你认识这个灯笼吗？”“ 一个哥哥留下的。”“ 哪个哥哥啊？”“ 不认识，不是村里的。”“ 你什么时候见的生人啊？怎么还拿人家东西呀？”“ 昨天呀，傍晚的时候，娘在做饭，我来喂牛牛，看到个穿灰色衣服的小哥哥坐在牛棚旁边。”“ 你跟他说话了？”“ 嗯，他穿好少啊，肯定冻坏了，脸都是白的。我去拿了杯热茶给他，他喝了，说想在草堆里睡一觉，晚上就走，叫我不要告诉爹娘和其他人。”“ 于是你答应了？”“ 嗯，他就是睡觉嘛，又不是偷。” 妞妞的爹娘也有些无奈，展昭问了他具体躺在哪个草堆，妞妞就指了指牛棚的后边， 那里有个小木棚，里边堆了很多的干草，是储存冬天牛羊草料的地方，很干燥，也比较暖和。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进去，在角落的草堆里发现了一些血迹。 你看这里， 他如果脸色苍白，应该是受伤了。妞妞啊，他具体什么打扮？有没有带东西啊？ 看上去20岁，高高瘦瘦的，头上戴着个白玉冠，头发扎个烧麦一样的揪揪，穿着一身灰色的袍子，有白色的领口和白色的腰带，手上还拿着个包袱，身后还背着个背篓，背后还插着个带柄的白色马尾巴。 白色马尾巴？浮尘？ 听打扮是个小道士，难怪有驱鬼的东西。不过道士应该是道家的，为什么拿着佛家的东西？叛变了。 展昭摊手，他就注意到那小道士的发髻像烧麦了，烧麦也是不错的。在村里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展昭留下了一些衙役，叮嘱乔伯近期千万别进林子了，晚上注意安全，有什么危险就联络前边的军营。众人再回到亳州府，已经不是吃晌午饭的时候了，而是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。展昭赶回衙门，将查到的所有线索告诉了包拯。线索是有了，但案子却未见明朗，反而更加的扑朔迷离了。 展辉，你去歇会儿，赶紧吃饭去，晚上去百鬼山庄，正好查查山庄养虎的事。 好嘞。 展昭拉着白玉堂大踏步出门，这回总算是可以吃饭了吧。到院子里碰到小四子，小四子扑过来跟展昭说，前边酒楼的梅菜扣肉可好吃了，跟绍兴府的有一拼。展昭听了更饿了，和白玉堂一起跑出门，刚到门口就见迎面一个衙役飞奔回来，脸那个白呀。 不能聊了，展大人。 又怎么了？ 那衙役跑得太急了，脚下一绊，摔到了展昭脚边，嘴里大喊： 前面有只猛虎。 前面有啥？ 有猛虎？ 是啊，在城里转悠呢，一只黑色的大老虎，好大呀。 衙役往身后一指，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回头吆喝 赵鹏、欧阳，要不要去抓老虎？ 不过展昭喊了一嗓子没人答应，衙役告诉他赵普他们都去军营了，还没回来。 你去吃饭吧，我去抓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捋胳膊挽袖子，气势汹汹往前走。 这老虎太不识抬举了，早不出来晚不出来，这会儿出来逮住他，剁了他。 衙役退后两步，看着展昭的背影。 好家伙，展大人眼珠子都绿了。 那可不，这猫饿的都要吃他本家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